在风中，忘记城市的红云，你存在我的眼中，让我和你相拥。生活容易使人疲惫，没关系，还有我的杯，因为你属于我，难过的交给我，然后我会给你我的肩膀。你选择了我，一起走过这荒芜的时光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不要怕突然降临的风暴啊。生活容易使人疲惫，没关系，还有